书使人领袖，拥抱书籍，爱上阅读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即使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正过来来了，这是四位。嗯，给这蓄水啊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台。 吆喝婶儿，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，我是季彤。今天呢，又到了周一，又是我们开心茶馆晚间时段的节目来陪伴大家了。那么听了两天的戏曲之后呢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，还是请大家来继续欣赏由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 书接上回，接说这一段《雍正剑侠图》，这段书叫《陆恒出世》，说的是陕西延安府西关里有这么一个小孩叫陆恒。这陆恒啊，是个孤儿，自幼啊父母双亡，没人管，那怎么活大了的呢？就是要饭，捡吃捡喝，衣服呢又脏啊又破，简直的说吧，衣不蔽体，食不果腹，这孩子太苦了，入的穷家门了。穷家门是什么门呢？就是丐帮。哎，这个江湖上叫穷家门。行乞，说行乞就要不就完了吗？那哪成啊，有规矩，随便要不一样。他一天呢，说现在这话呀，要个3000-2000的。你一天呢，许要20块钱都要不来。有很多技巧，技巧谁教给？有师傅啊，得认师傅，师傅教给你。再有呢，这乞丐都有地盘儿，说这趟街有俩庙，有这个若干企业，说现在话还有俩慈善堂孤儿院，那这地段可太了不得了，都得霸占这趟街。怎么通过什么手段来抢这段地段呢？打呀，那都得以武力解决。这里边还有几个好日子，那好比这趟街有俩庙，怎么样，初一十五是好日子。这个微信里朋友圈瞎发的，我不知道谁发的，我也忘了，也不足为信，这就跟您说闲话。据说就一个庙门口赶上初一上香，这一天就要好几万，来的都是善男信女，就是充分呢利用人的这个善心。刚才啊，小马儿给您说这父亲节， 也是利用您的善心。反正我不过，我原先也跟您说过，我认为天天都是父亲节，天天都是母亲节，我孝顺我爸爸不用定规日子，也不用别人提醒，更不用宣传。现在是大肆宣传，这一天没别的事儿，全是我得孝顺我爸爸。孝顺爸爸不用说，我个人认为啊，您拿我来说，我就不孝顺。我天天陪着我爸爸吃饭，给我爸做点顺口的，我做不到。哎，你甭管你什么理由，你挑门单过也好，你工作忙也罢，你是干嘛去了，也就是逢年过节回家瞧瞧撂俩钱，也就到这份上。您有个头疼脑热，我带您上医院，这远远不够，这跟您说还非得定位哪天，我这一天回家看我爸爸去，那就没意思了。这洋节本身也没什么可过的，这说良心话，您得懂咱这文化，中国人表达情感的方式含蓄，父子之间、弟兄之间、夫妻之间啊，恋人他都是含蓄的，不直白，不是轰轰烈烈的。这些年呢，由于受舶来文化的影响，不仅轰轰烈烈了，而且我看呢，过之而无不及了。外国人没有咱们现在这厉害了啊，咱们这个是铺天盖地，好家伙，尤其商家大肆宣传，头俩礼拜就说这个父亲节如何如何，你得给你爸爸买东西，请你爸爸吃一顿去。平常您拉着爸爸吃点什么不就完了吗？是不是？哪怕买碗老豆腐回去呢也是好的。哎，他不在这物东西贵贱，那叫利用人的善心，利用您各位都想孝顺爸爸这么一心理，他这节才能成立，是不是？这个乞丐呀，得有师傅，得教给你。这孩子太聪明，陆恒这个年龄是乞丐最喜欢的，五六岁小孩儿，你说懂吧什么都不懂，你说不懂吧一教就会，还没有半年的功夫，就陆恒这小孩啊，那就成为他所在这一片当中要钱要的最多的，聪明至极了。那老师喜欢呢，老师都这样爱财呀，瞧见好学生都愿意给家家小灶多教点，这就把好多江湖上的密不传人的行乞方法全都教给他了。这叫什么呢？有一绝招叫恶化，化呀，行乞恶乞。哎，不是管叫大爷大奶奶了，您行行好，您要吃不了的剩的馊饽饽烂饼子，您给我来一块。说您家里的，您挣这么些钱，您还老能剩饽饽吗？您就自当您剩一块饽饽，一块饽饽一个大子儿，是不是？您剩了半拉，那就半了子儿，您赏我半了子儿，自当这饽饽馊了，您赏给我了。可一个铜子儿，您不能真掰两半，您要赏就赏我一个，我没半拉铜子儿找您。您赏我一大子儿行不行？您看这一套话支持着他，就为要一大子儿，谁面子上也过不去。一孩子跪在这儿帮帮磕头，就要一大子儿，不给人孩子。那这大子儿他可不是真买饽饽去，拿这大子儿揣起来，他接着找下一位要去。这是好的，这叫哀怜口，哎，悲哀的哀，可怜的怜。陆恒学这不是。陆恒学这是饿着来，恶化，堵着人门口闹，不给钱不走，抓土壤烟的混混。你还别揍他，你揍他就躺着，就死你这儿。多的给钱，多的玩，不怕挨打。 打的七八岁开始学这个，一直盯他干到十几岁到十四五的时候可就了不得了。别看岁数不大，每天呀下街抓钱，这个名字叫抓街。什么叫抓街？就是他到街上抓着谁是谁，爱谁谁，甭管哪买卖也不一定走到谁家门口，可能那伙计看他一眼那就是你这儿了。拍头抹血堵门上吊，站着能打躺着能挨，打出篓子来怎么办呢？打出篓子来金棺洞府，你把他关几天你得有放啊，他也没犯多的法，你把他怎么着喽？说现在话吧，拘留几天你给放出来，放出来是变本加厉，连着脚你半个月，你甭打算开张做买卖，没有不怕他的。每天到哪儿弄一身土算完，太难缠了，小鬼难缠，给落个外号叫泥小鬼，泥小鬼陆恒就天天抓街。他那老师也死了，这帮会上的人也没人管得了他了，整个延安府西关一里四五趟街都归他一人独霸，大伙儿盯不住啊，这孩子老闹没法做买卖啊。那里有高人，有盐店的掌柜的，巧了也姓盐，盐店掌柜还姓盐，你这名字多闲，您听着。盐掌柜的给大伙凑一块出一主意，各位这么着不是事儿，这不是一天两天儿，这孩子今年刚十四五啊，他且活着呢，他今年要八十五了好办呢，他才十四五啊，实在是不堪其扰。怎么样啊，咱们干脆啊大伙儿公摊点钱得了，这四五趟街是买卖家，按月拿出钱来我负责敛。怎么敛这钱呢？按门脸算，一间门脸好比说拿十个子儿，您两间门脸就拿二十子儿，您要有三间门脸您就三十子儿，大买卖多拿，小买卖少拿，就是门口摆摊的你也拿仨大俩大的，他好允许你这摆摊啊。再有一个见着他呢恭维着点儿，哎，小爷长小爷短，背后管他叫泥小鬼，当面都管他叫陆小爷。说好比说卖糖葫芦的拿一根拿一根就拿一根，哎，卖咸鸭子的他拿俩拿俩就拿俩，您别跟他争竞。那么点小孩呢吃捧，你这过去买门就是这个捧小骂老，生意人呢坏就坏在这儿了，是小孩都捧，哎呦您这孩子前途不可限量，这高考没考好没关系没关系，这两天微信不老发吗，您看历史上的大文豪都是落榜的状元，没落榜成状元了，真考上来了您一位不认得。您这孩子您别瞧就这么聪明，哎，今年高考不成我给算了，明年准成，明年再不成，明年再不成说明年的话，现在先把这钱挣了。捧小骂老，哎，老都不捧，您这一辈子呀可太不容易了。这老人一听，对，可不是吗，谁活六七十了这一辈子总得有点事儿，有点坎坷呀。你说的还真对，越说越对，这是人的心理，哎，咱们都捧着他说，让泥小鬼陆恒高兴，按月拿出这钱来，对于大家伙呢损失都是小的，都给得起，对于他来说凑在一块呢他够这一月嚼，您琢磨他抓街要饭的，他有固定收入了，他能不乐意吗？那严掌柜的您受累，您给说说去吧。好吧，严掌柜的找陆恒来了，陆小爷跟您商量事。什么事？这儿不能说， 哦，怎么着？哪儿说？请一饭铺，您点，我点，咱们就彪彪面吧啊！吃面条啊，可不就吃面条吗？您琢磨他吃过什么好的呀？您别瞧这么抓鸡，舍不得吃舍不得花的，孩子苦啊，也没吃过什么好的，吃着面条吧。大碗面，哎，多搁辣子，多搁醋，这都白饶不要钱。两大碗面下去，四鬓汗流，吃痛快了，把小罐解开，啪往肩膀这么一搭，说吧，什么事？严掌柜一瞧，呵，这孩子这仗义劲上来了。您天天在街上这么抓街，大家伙受不了。受不了打算怎么着？这不公推我出来吗？倒不是我为多管闲事，皆因为也不是谁呀，瞎传说似乎我跟您咱们近乎点，你看这不就是套近乎吗？其实大伙都一样，你小鬼陆恒也不单跟他好。哎，您放心，今儿我求您这事儿，您要能点头，以后您吃盐我供了。你说这话多损，这人一个月能吃多少盐？你说说，别人供都比他供的多，唯独他这出产是最小，一个人一个月能吃多少盐？您说我供了。陆恒呢到底是年轻，好啊，那这事儿我先答应着。呵，您这人太痛快了，都说您这人办事亮索，大伙儿这么着，您别挨家这么要去，一个呢费事，您得挨门脸，另外呢有给有不给呢还怄气，再把您气个好点的，也耽误您的事啊，也耽误我们做买卖。这么着，大伙儿啊公益了一个办法，我们凑点月钱，可是无多有少，按门脸算，一间门脸的少拿，那五间门脸大买卖多拿，大伙儿拿出这钱来呢，可也就不在少数了，满够您这一个月的吃喝，还得有富裕，省得您挨门要了。哦，倪小鬼陆恒一听明白了，这是让我呀给讹怕了，那还是这么着省事啊，说你们这一月能凑多少钱，我就堵住一家狠要，我都要得出来，那也费事啊。他恨你啊，哎，我也别给着急了，真犯了众怒，全惹急了，大伙儿把这钱宁堵城门不堵水口，或是官或是私，大伙儿凑钱买我一条命，我是净吃眼前亏。因为倪小鬼陆恒不在帮，就一人，你听这主意蛮好，你别看人小，哎，也有个城府，稍微这么一做压花子，那意思就不乐意。严掌柜一瞧，您，我这跟您说，咱这商量着来，您乐意更好，您不乐意我也别老包含，我再跟他们说去，或者价码不合适咱们可以再涨啊。得了，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我又岁数小，既然大家伙儿这么样的抬举我又干嘛不乐意呢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可是咱这么说，这话是您说的我听的，事儿呢由大伙儿办，我挨个儿去问去也犯不上，这话就冲您一人说，要到月头上这钱要到不了我手，您可盯着，我可就不光吃您一把盐的事儿了。啊，是啊，那您往我伤口上撒盐都行啊，我说了话我就得负责任呢。行了，你办去吧。恨你小鬼陆恒狂，十四五的小孩一撇嘴，成了。打这儿说呀，拿挂签了。拿挂签怎么意思？到月头每个门口都把这钱拴好了， 挂在门口。倪小鬼陆恒的挨家脸，走到谁家门口也不废话，上台阶迈门槛进店门，门框上一伸手，把挂件摘下来，扬长而去。这一月保你没事，不仅保你没事，还有别的要饭的呢。倪小鬼就给轰了，认得这儿吗？ 怎么了？ 这叫西关。西关没善人，知道吗？西关就一个善人，就是他妈陆恒我。要跟我要，那我冲您要啊！走，我带你出城去要去，到城外的揍人一顿，给要饭的打发了。由于他的保护呢，这四五趟街的买卖啊，呵，这就叫太平无事。你小鬼呢，拿这钱也很滋润的，这不就完了吗？这算一行人呢。不急，他小，年轻则气盛，他挨家一脸钱，他觉着不上算了，他雇一人，他找一人，每月初一啊，你去替我敛钱去，多少钱我心里都有数，我也不怕你贪我的钱，你黑我钱回来我弄死你，把这钱替我挨家敛回来，交到我手不白让你敛，我管你一顿好饭吃。这几天敛钱的这些日子，你的吃喝冲我说，路也管。这位呢，打着倪小鬼陆恒的旗号呢，挨家敛。那大买卖好办，月底一盘账的时候啊，就把倪小鬼这份就预备出来了，穿好了吊，挂门口。小买卖呢，就需要一时不便，这两天没开张，赶上阴天下雨，买卖不好。那么有俩富裕钱都垫办着过日子了，不敬主顾不挣钱，这月钱可就慢了。有机灵的哪么先借钱去呢，先当床被子呢，别招倪小鬼啊。有的可就跟倪小鬼对付，原先倪小鬼自己来的时候呢好办，哎，倪小鬼进门口门框一伸手没有，他不走啊，他也不问，就在门口一蹲，那意思你要找别扭，你这儿啊不没主顾吗，打这儿还就甭开张了。掌柜的伙计赶紧出去央给陆小爷，您可别痴心，不是没给您预备，稍微晚两天，因为我女人这两天闹病抓了药了，最多迟三天送您家去。倪小鬼陆恒啊，这几趟街长起来的，说白了小时候都挨门要过饭，有鱼水之情，可也呢不说什么就走了，哎，及时的把这钱补送到了，你要不就让你过去了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时间的远方》，陈曦作词，董冬冬作曲，孙楠演唱。 我渴望时间的远方，被一束童年的光照亮，那清晨许下的愿望是回家的芬芳，我怀念旧日的时光，为一棵青春的树徜徉，那午后穿过的小巷是出发的地方，我向往春天的暖阳，随一阵风温柔地荡漾，那梦中拥有的力量是日出的东方。在时间的远方，我看见孩子的成长，